英才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我的音乐老师来了啊，索拉已经是我的音乐老师了，徐老师，我现在生活在他给我推荐的音乐里边。哎，我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我就是这样，比如说我觉得他是音乐家，但是那我就怎么听音乐呢？我就找他给我推荐推荐，哎，然后我慢慢我觉得他要觉得好听啊，他必然有他好听的理由，早晚我也能给变好听了。所以我就想起啊，我这种方式啊有点，你看我河北人啊，我们河北人管农民呢、啊、有一个算是不太尊重的，反正是大家都这么叫，叫老杆子。我不知道老杆子 江西老表这个意思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老是赶，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们城里人呢、啊，什么 应该是卖杆的杆， 老杆子那意思好像是土鳖的意思。 对呀、啊，对呀、 啊，是吧？ 对呀、啊，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啊，我一辈子都在追赶你们，你们品位高，我得向你们学习。哎，一辈子都在赶，就像我跟你说，我那天还看一段子，人家农民的说啊，说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儿，你们又包二奶了。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开始抽白粉了，就是他们永远都在赶。 我们刚能够拿到纸的擦屁股，你们拿来擦嘴了， 牙被损了。 哎，真是这个，你说生活品味，哎，这里边相关到一个事儿，就叫中产阶级。 先说这个啊， 嗯， 中产阶级不是老杆子，要你这意思，老杆，我记得小时候老杆子那意思就是老土鳖的意思，不是你这意思，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老杆子意思就是说他就长得就跟杆子似的，不拐弯，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啊， 高粱杆儿那个杆儿， 朴实， 对，它朴实，它不会拐弯，所以、那个、 有点小的脚啊， 没，不是你这老杆子往前赶，你这老杆子意思，那我们都是老杆子，从这意思讲， 哎， 就是你好学，是不是这意思？ 是， 如果是卖杆儿的杆儿的，那是乡土精神、 嗯； 如果是老往前赶的，那是全球化的牺牲品。 嗯 全球日本人做过统计，说家长对小孩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从小到大就是哈呀苦哈呀苦，就是快快，就老催着你吃饭要快，上学要快。你看你去买车，你现在2007年秋天去买车的话，他一定告诉你是2008年的车型，对不对？服装秀现在都是2008年，他老你去买电视机，他也是说什么，其实他都2006年就生产了。他说他是2008年的， 我还真的是觉得啊，这个赶呢、啊，追赶的赶呢、啊，是这个心情。你看，我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现在一日千里嘛，不是发展嘛。但是你看，我算中产阶级吧，啊，就是按他们话来定义，我就觉得啊，这中产阶级你要老有个赶的心情啊，你不算中产阶级。 你不算中产阶级。 谁说 你自己给自己往中产阶级 啊？ 你觉得这词儿好还是不好啊？自己往上赶。 以前这个字大家避都避不及 啊， 这是 以前叫不是说话，是布尔乔亚、 嗯、 资产阶级啊，你知道 吗？这个，而且在国外的话是想骂你就骂你是中产阶级，在国外要骂人就骂中产阶级，你呀中产阶级，意思你 呀 小市民，你呀这小。土小市民 啊，中产阶级是老杆子， 老杆不是，对那种老杆子，就是那个高粱杆的老杆， 就美国的老杆 啊。 哎呦，可我们现在可盼着中产阶级。 他美国的老杆呢，他有典型的一些标志的，比方说他穿衣服穿那种，比方 polo 啊这种， 哎哎， 比较保守的一点的， 对， 哎，然后呢，星期天呢，在家里呢洗车啊，整顿花园的。啊，然后 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的工资是固定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中产阶级他的工资是固定的，然后他的保险、他的税什么什么，他是有一个表，也就在电脑上那种软件，比如说他都有做一个，你与谁的生活能照那表生活，你就是中产阶级。电脑上不是有一种软件吗？就是这个 Word 里头，它不是有一种叫算账的什么软件吗？一般的你不能照他那算账，他那算账是每个月收入，我估计你能每个月收入是固定的，然后呢税是多少，医疗费是多少，然后学生小孩的费用上班是上学交多少钱，然后你干嘛，他都有一个标准，然后他计划每个月多少钱去听戏，多少钱去娱乐，多少钱去参加一种俱乐部，多少钱他都事先全都计划好，他就是一辈子按照这个计划，甚至于他每天吃的什么饭他都计划好了。 哎呦，没错，他订个机票他要去度假，他一个月前就把机票 哪里一个月前哪订的， 一年呢、啊、 对，半个月这个我突然想起有意思，就美国的整个 活得挺没劲的， 中产阶级错， 美国的整个社会哈是市场经济，可是他每个家庭哈 是计划 经济， 没错， 咱国家是计划经济， 嗯， 咱每个家庭才没计划呢。 说是什么呢？说中国出现了一个叫新社会阶层， 嗯， 这新社会阶层呢，比如说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士，还有很多说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好造成的这个，有人就算这个数字，说他们这个使用了全国一半的技术专利，他们直接间接贡献1/3的税收，说这个阶层。将来那意思有望形成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啊，减压阀。 供应税收这幅话没法说，中国不是现在要自愿提报吗？ 嗯， 你后来不是说报出来的数字很少的吗？才十几万还是100万？ 不是，现在就他们爱�聊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说3000万中国，有些人说1.5亿，有些人说2.5亿，有些人叫新社会阶层，有的人叫中产阶层，有的人说中国现在有中产者，但是没有阶级，为什么呢？因为要形成一个阶级啊，它会有它的一定的发言权，而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要你甭管说我心情还这个急急忙忙挣钱赶的，整天这样的这个火烧眉毛的，这都不算。为什么呢？你人家说现在中国的这所谓中等阶层，实际上生活最缺乏安全感， 对， 整天有了这顿，想想明天可能就失去了呀。而且他们一个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再一个没有其他的，这能算吗？ 所以美国想起来啊，说他们是稳定因素也蛮对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他们报税啊，他呢把钱交到社会安全体系去啊，所以这批人他要求稳定啊， 对， 他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永远是稳定， 永远稳定。 只要你有工作，哎， 你不能改这个事。他愿意每年把很多钱交上去，但他希望他到60几岁的时候，国家能够还给他。 这个不保险性也有。那你比如说像你看这个推销员之死，那典型的是中产阶级的故事，就是一个老推销员的悲剧嘛，他一辈子要养着一家人， 嗯， 然后中间就是中产阶级其实那种压抑感特别压抑，他不能动弹，他只要如果老板今天把他炒了，他所有的今天这表格就不能添了，往下他已经都上了轨了。 再简单的说一下， 有可能就没了。 再简单说一下，美国的中产阶级没法包二奶的，因为全部的计划家里太太都在一起参与的， 对， 你根本不可能有个额外再让你在外面这么花花的，时间上也不可能，金钱上也不可能。 你看他有这么十大标准吗？有一篇文章提出来说，年收入20万以上，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我持有点凤凰股票吗？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 开玩笑了，这个就不是中产阶级，这个在美国也很难有自己的家以外，另外有一个度假别墅。 一般的这是上中产阶级。 这是哎，对，这个是比较 上中产阶级。 上中产阶级，你看啊，这儿还有说呢，这个着装随便。但是呢，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一般来说，知道当地的芭蕾舞剧和歌剧的这个演出， 这属于 相反 啊。中产阶级不这样 啊， 中产阶级不会去穿 Armani， 他不会把钱，他没用，因为他特别知道他的地位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里头，你就是一个超文书，你穿一码耳吗？你老板还没穿上呢，也就是他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知道我是在哪儿，他不会逾越这个，没有这种感觉说我要逾越老板。所以中产阶级就是一个特别没劲、特别苍白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我听你这么说是一种循规蹈矩，很刻板。 对对对对。 但 而知识分子呢，基本上都不认为自己在里面。 知识分子特别怕把自己划进去。 哦，在美国， 所以中产阶级 是骂人的。 骂人的。 对知识分子来说。 对对，比如说教授，他们教授算是上中产阶级。 明白了，刚才一直在骂我，明白了吗？ 啊 他们教授算上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特别怕被骂成中产阶级。 啊。 人家觉得你还没进透了，你也中产阶级。 还开一奔死。不要急了。 咱现在怎么这么想当中产阶级呢？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像你刚才讲这美国这个中产阶级，他做个规矩人，难道他没有什么鲤鱼跳龙门吗？他不想往上一个阶层爬一爬？ 慢慢的，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是，就是欧洲中产阶级最典型，因为老牌的这种老牌帝国哈，欧洲 他那中产阶级已经是世世代代相传，美国还因为移民嘛，所以他中产阶级还相对来说有点不太稳定，他有可能会变他自己的成分，在一生中就可能变几次成分，在美国，但是要在欧洲，他经常是就是世代相传的，什么阶级什么阶级就特别分得特清楚，包括你说话的口音呐，包括你的生活方式，都是有一个条线的啊，不能逾越。比如说有的中产阶级他会就是说，我的钱明明是我的钱不少，我可以买一个更大的房子，但是因为我认为我是中产阶级，我不会去买那个上层中产阶级的房子。 哦， 不会去追求特别豪华的那些东西。 对， 咱们中国人可是爱买东西啊。 嗯， 其实我在香港听他们的售货员就说，大陆客呀， 嗯， 一流啊，就是十几万的手表一买好几块啊。 深圳有楼盘呐、啊，打出的广告啊，不是说我最好最漂亮，而是说我最贵 啊， 最醒目的广告就是我什么什么楼盘我挣最贵，居然这个广告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有很多人的心理啊，就是我买一盘呐、啊，那是最贵的，那就是我威了，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这就是说它和欧洲特别不像，但是和美国有点像，就是美国 就是后起的， 美国经常是后起的嘛，因为只有在美国可以使人是一无所有的过去白手起家，他就有这种所谓金苹果掉下来。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是移民国家，所以他没有也是很少的这种，当然他随着他这么几百年的这种动就是建设，他已经开始有这个老的家庭，但是他特别少，这种老家庭都是到那儿咣啷一下变了身份了。所以是美国有点这点像中国，中国呢这本来按理说中国由中国的这种文化的背景按理说跟欧洲是应该是相近的， 可是被革命 给 砸掉没有了吗？ 被革命给革了多少次，就是再加上这种经济革命咣啷咣啷把这个所有的传统，我就记得我到英国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记得以前我看我们上一代的那些穿着特土哈，咱们感觉特土，因为你要看美国的宣传品，你就觉得我们老一代人穿衣服特土。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咱们老一代的那些人穿衣服是跟欧洲特别像，是那个风格的，它是跟欧洲本来是有联系的，所以老一代的 是什么样的 礼貌就是含蓄。 你现在找回胡适啊、徐志摩啊、林徽因啊他们那些服装，你现在发现欧洲的大名牌还是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很含蓄，它不会就是特别明显的让你感觉这东西特别华丽是怎么的。欧洲人很怕，就是欧洲老牌人他很怕穿一个大名牌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名牌，而且呢欧洲人讲究，比如说你戴一块特别好的表，他要把那表的比如说整个这个表可能有一块金的东西它在里头，他不会让你在外头看到，或者说他买车他不会买那种特别新的大车，他要买一个二手车或者是比较旧一点看上含蓄的车，它不让你感觉特别明显的我开一个特好的车。 哎，这个另外待人处事啊，这个礼仪方面呢有什么特点？ 你看北京人，老北京人特别讲礼貌嘛，啊，你吃了吗？你怎么着？很讲，我觉得从小就是让人呐什么的。你看现在，尤其这个贵楼，就是高级的楼里头住的居民，有的时候让你吃惊。就是你去了，前头有一个走路的人，拿个手机撇着八字脚走啊，说话，然后啪啦一下开门，你跟着他后，他不给你让门，特别典型的就是没教养。 哎呦！ 然后一出去以后，你看他可能开一特好的车，啊，但是他开门的时候，他开门绝对是咔一开了以后，啪那你的往后头跟，你赶快得接着那个门，要不然就咣啷就得撞到你这儿。 对对对， 啊， 经常撞后边跟那女士的，邦叽就一下。 他不会想着说给你让一下啊什么的，让你一下，他不会感觉让后头有一个走路的人，没有这种感觉，完全无视旁人，认为反正我有钱。而且我得让你看出来我有钱，我摇着走路，然后但是他的随便的一个教养就让你感觉是非常没教养。 我跟你说，你就甭说这个，我那天听一女孩说，咱通常认为北京的士司机不都挺热情的嘛，对对对，爱跟人聊天嘛，那天他碰上一个挺拧巴的，就说哎，我觉得就说他一个司机，他这个女孩打的啊，看见这个的士车挺脏嘛，有一辆车，然后他就换车，他就不要坐这个，就坐这个干净一点的，就这个干净一点的这个车的司机啊，最后他你知道他一路上就说什么，说对你别坐他们的车，这北京的的士司机80%都是农民，一年都不洗澡的，光膀子他就睡在那车后头，那什么味儿啊，你能坐那车？哎呦，这女的听着就说，对你有个 车子是干净了， 对对对， 嘴是脏了， 你至于这么毁他吗？然后你就听他这一路上他这个，要我说北京人这个说话呀、啊，能说到什么，就人家可能爬他一下头跟他这么抢一下， 骂人， 你知道他骂什么？找坟地呢，找坟地呢，这女孩说怎么这么毒，何其毒也，就用得着这样 狠吗？哎，我就觉得这真是，我听人家讲老北京啊，那就是说你不买东西，你到我这小店里来，你也坐坐喝杯水再走啊。这现在可是真没了这些老传统的这些待人处事的这些方式。 钱一下子来得太快了，慢慢适应吧，慢慢适应吧， 学着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着啊，这个词语啊，其实有挺大的作用。你好比说，咱们现在有很多假概念，什么小资情调啊、中产阶级啊，但是你发现没有，说的多了，各个那种周末杂志上是吧，他给你跟一些那个你的消费方式啊对位，慢慢的，好像这个人就觉得真的存在一种什么生活方式，是我应该去那么生活的。你觉得是吗？ 不，现在主要是这个，就是其实怎么生活都没事儿，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你想生活成什么方式都行，而且呢，他们很幸运，有可能选择生活方式比我们那时候就好，是吧？但是呢，问题就在于现在很多人把这概念都套在头上以后，给自己增加压力。我就眼看这些20多岁、30多岁的孩子，因为他们现在是正在长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然后呢就被套在一个套里头，就这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不知道这多可怕。就是比如说他们有是白领了，有了工资了，他们就觉得他们必须得照着一种方式，不照这方式可能你老婆 买楼啊、买车、 买房、买楼、买啊、买一个什么比较像样的说得出去的房子，在一个说得出去的地区， 假期们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度假、 然后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啊，两口子一定怎么着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就给自己套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挺亏的。这么活，作为你，尤其现在如果要是在50年代是吧，还也就过去了，就算了，老一代的。现在小孩我看真是给自己上了一个套，30岁出头真太亏了，这么活。 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倒不是说这个小孩，我见过有的那个明星啊，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套啊，不过人家可能享受这个，就是绝不容许自己不打扮好了就上街， 绝不容许一个人去参加什么表演活动，一遍后面跟几个人，对不对？ 对， 最好跟一警察。 就是他买的那个衣服啊，要照我看，我是没法穿的，你知道吗？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哎，他就觉得，比如说我去酒吧或者去哪，哪怕是咱朋友聚会，我是明星啊，我穿出来我就得是那个舞台上的那个范儿，好像我觉得这也够累的。 那这个明星是叫不安全感。这就叫不安全感。 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义务，因为他跟我说起来，他对啊，有可能有人会看见我呀、有可能有狗仔队记者会拍我呀、我保证我任何时候出现在报纸上，我都是个挺帅的形象，哪怕是绯闻呢。 哥们儿，这不是中产阶级这话题里头的，这属于 我老打岔。 这属于因为你是明星，所以你光 不是骂人骂人。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很解放的概念，大家把它作为一个崇尚的对象，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而其实，在你看来，西方的中产阶级它是一个社会现实，不得不面对，而且很压抑，憋得自杀，对不对？ 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因为我看到的国外的中产阶级这么活。在曾经50、60年代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这么活下去，他们的孩子才变成反叛分子，才有了嬉皮运动。他们的孩子认为已经受不了了，早上要这么吃早饭，中午要这么着，晚上要这样，然后要穿什么衣服，怎么跟听父母的，然后所以才有了嬉皮运动。才有了这个反叛，就是大家要有一个人性的活法。 在美国呢，嬉皮 disco 是反叛中产的，在中国的今天呢，去 disco 呢是中产的内容， 然后 是反叛原来左派的保守的家庭的父母，可能是当官的挣了钱给他。 现在我们说中产阶级周末得去一趟高级 disco 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他觉得他自己在解放，就是这个语境的交错。你看 这个还好，就是说他能追求一点放松，去出出汗也好，但是可怕的是我看到有一些中产阶级的小白领现在已经在循规蹈矩的，就是说去做这种所谓经济预算，就是我必须得去在30岁攒钱买房子，然后让我的老婆感觉到她有房子，我必须要30岁，我必须有一个车，我必须有房子，我必须有这那，在这个时候我要满足这个，否则姑娘不干，姑娘就觉得你没有满足我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但是问题是，我认为这是特别上当的一种，说人家在国外已经开始打破这个，哪怕你是中产阶级，他也很怕这么活，但在中国30岁小孩自己开始给自己上套，觉得我得这么活，因为这样活好像。那你等着50岁得心脏病吧。 对 对，很危险的，因为你等于压抑了你整个的一个 大好前程，你的生活方式。 可是你刚才讲的很现实啊，我要不这么弄，我连老婆都找不着啊。 而成功的标 志，你不能给老婆提供一个。 成功的标志很不一样的是，在美国，如果一个女的她想找一个男的成功的哈，你有一个好的工作就行了。你只要说你是哪里的，拿的博士，你在什么大公司工作，就保障了所有的东西了。在香港呢，你有好的楼就行了。你说你在跑马地有一个楼的话，这个女的就全相信你了。在中国这两个都不够， 我们 你得说你有多少钱，对不对？ 我听说的在这儿是 你老爸做什么的 啊， 对不对？你怎么样你才能相信这个小伙子有前途？在中国单有一个好工作大家还不够的，所以中国的 也有的人不这样，也有的人是那个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女的找这样的， 那得看父母是什么人呢、 对。 而且就是说，主要是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咱说了半天，就是中国小孩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你们不是经过这么多动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很少有人继承产业，所以国外的中产阶级都是好多他是祖祖辈辈传下来 的所以他的这种稳定性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的生活习惯是祖祖辈，中国是在零在开始建筑，所以他什么都可能接受，所以像刚才你说的，他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又是高等的什么，又是明星生活方式，又是中产阶级的收入，然后过着明星生活什么的，他可能是乱的。 所以在这样，美国是你的儿女是中产阶级，父母一定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儿女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农民或者是干部， 对对对， 所以在家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的情况。 咱们都是一代脱贫呢， 就一代这么下来，但是呢，就是你对生活方式要求太高了。现在孩子又有，就是说他一代脱贫以后，他的要求就是说我一下子得冲着那个西方的那个生活方式。 所以父母就对他们提意见了，用这么多纸插嘴 也很大。 我问你一个啊，好比那个韩剧。那个里头那些青年男女，他们那种生活层次算什么呢？ 韩剧，我跟一个小韩国的小孩谈，那韩剧韩国一个小女孩告诉我说，你不能相信韩剧，韩剧都是家庭妇女写的，所以所有家庭我们韩国人不看啊，我们韩国人不看韩剧，为什么？因为没有是真的，韩国不是这么活的。他说那是因为韩国的家庭妇女太苦了，所以他们梦想一种特别美好的生活，他们就在家里编这样剧本。 对，然后水泥盒子，有的电视机，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做。 对，然后排了以后呢，大家就以为说这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 是 希望这样，但是韩国人不这么活。 可是咱们呢，很多小女孩都盼着能像那样那么活着。 没有人那么活。